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路加福音十五章，今天来到耶稣在路加福音讲了一个比喻，三个故事的第三个故事。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新福新约圣经第105页。我今天从11节念到第24节，这是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竟耗尽一切所有的，忧郁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儿子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但是我们时常往往忽略他说故事说得多么的精彩。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让我能够合一的宣讲他的故事，也让在这里所有属于你的人都能够听到他对我们说的话，也叫在这里还不认识他的人，特别是还不认识他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上帝主动拯救人的好消息。我奉他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耶稣他所讲的最长的、最有名的、也最受欢迎的故事，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三个失而复得故事中的最后一个故事，也是耶稣针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比喻，因为他们抱怨耶稣接待罪人，与罪人一同吃饭。这故事的英文名字通常是 The Prodigal Son， 挥霍的儿子，中文是什么？浪子回头。但我不确定这是很贴切的标题，因为耶稣他怎么说？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认为这首要是关乎有两个儿子的那一个人是一位父亲。今天我们就看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关于父亲和小儿子的前半段。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和合本的翻译太客气，原文是，父亲，给我我将要得着的那份产业。这不是请求，是要求，是用命令式口气说的，没有请。我们台湾人可能看多了败家子败家女，可能不会觉得小孩子提出的这个要求有什么过分，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一个儿子绝对不可能对父亲提出这种要求，不论他有没有说请。犹太的父亲确实可能主动的将他的产业分到儿子的名下，但是只要他还活着，父亲还活着，儿子就仍然受到父亲的监督，产业仍然是归父亲管理。唯有在 父亲死了以后，儿子才有权处置在他名下的产业。所以小儿子那天向父亲所要求的是他父亲死后才能够得着的。小儿子等于对他的父亲说，我不信任你的治理，我不要你的管教，我不需要你的看顾，我不要做这家的一份子，我不愿意履行对这家族的义务，我希望你现在就死一死吧。一位犹太父亲正常的反应是用手背赏他儿子一巴掌。耶稣那天的听众会期待这样子的反应，但是父亲没有赏儿子一巴掌，反而他怎么做？他把家产给了儿子，是吗？你以为他把家产给了儿子，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就以为父亲按照小儿子的要求把家产给了他，但是耶稣他怎么说？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表示那天不止小儿子，大儿子也分到家产。你可以说大儿子其实受益于小儿子的无理取闹，他提前分到产业，而且按照摩西律法，大儿子得到双倍的财产。耶稣用的产业这个字也可翻译成生命，也就是说父亲那天把他三分之二的生命分给他的大儿子，三分之一的生命分给他的小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这意味小孩子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他所分到的家产变卖成为现金。这表示他没有时间讨价还价，他只在意能够脱手手中所拿到的不动产，他非常廉价的处理家产，就羞辱他的父亲，他就在村民的眼中成了愚昧的笑话。也许小儿子根本不在乎，因为他早就定义要离家出走了，谁管这些乡民怎么想。耶稣说他往远方去了，原文是去了远方的国。在犹太人的耳中，远方的国是上帝放逐以色列人去的地方，就是以色列的仇敌所在之地。上帝驱逐放逐悖逆的以色列的人去远方的国，这个小儿子他却自愿投奔敌国。小儿子的行为就是一个公然的叛乱，他恨他自己的父亲，他恨他自己的族人，他带着他的家产投奔敌人。小孩子在远方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个直接翻译也可以，他散财 scatter， 把财产散掉了，他挥霍生命。耶稣其实并没有多加解释这小儿子他是如何挥霍他的生命，他耗尽一切所有的。在如果是其他人说这个故事，这个儿子或许可能在异乡为自己打拼一片天地，总有一天之后会衣锦还乡，但是在耶稣的故事里面，那是摩康人的代际，不可能发生的事。在耶稣的故事里面，其实也就是人类从一开始的故事，没有人可以脱离象征上帝的父亲而独立自主。自从亚当开始，人就试图撇弃上帝，要自己做自己，自己分别善恶，吃自己想吃的水果，自食其果，自己做主，不要上帝做主。自从亚当以来，有哪一个人成功做自己的主？有谁能够离开上帝而不耗尽一切所有的？英文有一个用词是 burning all bridges， 有听过，燃烧掉一切的桥梁。意思就是一个人铁了心，下定决心，刻意要决断自己所有的退路。这小儿子他在远方耗尽一切，就烧掉所有他回家的桥梁。对犹太人来说，把家产 败给外邦人是最羞辱、最不可原谅的事。有文献记载，这样的败家子如果他回到家乡，他必然会受到人的唾弃，乡民会在他面前砸碎一个瓦器，以表示以公开的表示他是从族人之中剪除的人。这表示那个儿子耗尽一切，他就更不可能想要回家，他宁可在异乡打工，他宁可在敌人之中混口饭吃，也不会想要回到他父亲的家吃饭。他没有脸回家，只不过他又遇着那地方的大遭饥荒。饥荒，这不是你以为哦，我们没有东西吃，我们就只好煮泡面度日的那种饥荒。2000多年前的人大遭饥荒，不是没有东西吃，而是逼不得已吃自己的小孩。犹太人明白大饥荒是来自上帝的审判，绝对不是出于偶然。那儿子就穷苦起来，直接翻译就是他开始有所需求。这个一向只在意满足自己所求所想的人，他以为离开父亲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他现在开始连自己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够满足。儿子以为得着产业就可以活出自我，其实他要求父亲给他产业是一种双重的死亡愿望。他愿他父亲现在就死一死，也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一个人原文是当地的公民，这个字显示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是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也凸显那个儿子他在那里不过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家族的保障，没有爸爸的异乡人，寄居的客旅，需要依靠当地人的施舍才可以存活。这凸显那个儿子离开父亲自立门户，其实就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他最终还是需要找一个人做他爸。那爸爸不是自己的父亲，不是自己的父亲就是自己父亲的敌人。弟兄姐妹，其实这就是你我每一个人的光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需要一个爸。人不可能脱离父亲而独立生存，你若没有地上的爸，如果你地上的爸爸不好，表示你更需要天上的父。你若非倚靠上帝，就是投靠上帝的仇敌，你总是会投靠某一个父亲。那小儿子去投靠的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羞辱一个犹太人了。猪是不洁净的动物，犹太人不吃猪，也不接近猪。也许那个当地人是刻意要羞辱这个儿子。儿子找了一个叫他喂猪的人当爸爸，那儿子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猪吃的豆荚人根本就不能够消化，平常也不会有人想要吃，但是连这个也没有人给他，或翻译什么东西都没有人给他，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没有食物，没有保护，没有尊严，没有人供给他的需求，没有爸爸，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我们的主非常会说故事，你时常忽略他多会说故事。他没有说废话，短短四节经文，字字珠玑交代那个儿子他落入的窘境。耶稣的听众马上就明白，如果这儿子不回头找他老爸，他就死路一条。 但是他陷入这种光景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他只能怪自己，要自己做主的人就应该有自作自受的打算。耶稣的听众和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会同情这个儿子，说实在他也不值得我们同情。那儿子他醒悟过来，或者翻译他回到他自己直接的意思，或他回神了，他清醒过来，恢复神智了。接下来三节经文17、18、19节是这个小儿子的独白，也是理解耶稣故事的关键。我们怎么诠释，怎么理解小儿子这段独白，这段自白，就决定我们怎么理解耶稣这个故事。这是不是小儿子的真诚悔改？这儿子在此的悔改是否带来与他父亲的和好？许多人认为，你可能听过，浪子他在此认罪悔改，归向他的父亲，父亲就因此怜悯原谅接纳这浪子。这是一种理解这个故事的方式，基本上是柏拉修主义、亚米念律法主义诠释浪子回头故事的进路。我的意思是，这种理解就是小孩子他自己觉醒了，他自己主动采取行动，因此他父亲赦免他，得到他父亲的饶恕。这你听得出来有点天助自助之人的概念。按照这种解读，悔改其实不是恩典，乃是罪人自己有能力所采取的行动归向上帝。按照这种解读的逻辑，小儿子他其实不需要赎罪，不需要有一个人代替他赎罪，不需要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不需要十字架。其实这种解释就是回教徒解释这个故事的方式。回教徒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似乎没有十字架。也许你们都听过这样子的解读，但是我建议你可以思考，把小孩子的自白视为他真诚的悔改，未免有一点一厢情愿，也未免不够仔细听我们主耶稣他所说的话。耶稣，你听他怎么说。小儿子他回到自己，其实他最不应该回到自己。一个人回到自己，顶多只能带来后来使徒保罗所说的那种无法叫人得救的后悔。出卖耶稣的犹太人也回到自己，他事后出卖耶稣之后，他也清醒过来，他也后悔，他也认罪，他也说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这种认罪懊悔其实没有用，因为他没有转向上帝，他转向自己就只能自己承担，就只能出去上吊自我了结。这小孩子转向自己，但是幸好他没有只转向自己。他说，我的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你至少说他终于聪明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评估现状，也其实就是小儿子最后的一条活路。这也是他求生的动机，如果他要活，他要回到他父亲那里。但是你很难说这是真诚的悔改，这是逃避地狱，是一种本能求生，这不是悔改。但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人悔改的开始。他说，小儿子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我要对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故宫吧。你听得出来，我要起来，我的主动，我的道路，我的策略，我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我制定 的和好条件，让我来当你的雇工吧。他仍然以自我为中心，他仍然没有顾虑到他父亲的感受。你认为这对他父亲来说是和好吗？他在这里认罪，还是认知自己有所需求，有求于他的父亲？有趣的是，小儿子说自己不配做自己父亲的儿子，却以为他有资格做父亲的雇工 Mithias。 他没有说让我做你的奴仆吧 Doulos。 奴仆奴隶全然属于主人，奴隶没有办法赚回自己的赎价，奴隶24小时住在主人的家中服侍主人，奴隶没有自主可言，雇工则是为主人工作打工的人，却不属于主人。雇工不住在主人的家里，他可以独立住在其他的地方。雇工他口粮有余，表示他有多余的薪资，或许可以存钱赚回失去的产业，或许可以赚回，重新赚回人们对他的尊重。也就是说，这个儿子，小儿子想要靠自己的方式弥补他的错误，为自己赚取救赎。其实这岂不就是我们悔改的方式吗？我错了，让我补偿你，我一定可以做一些什么来救我自己。好像一个罪人有能力为自己赎罪。也许你会想，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你，这不够真诚吗？难道这还不算是认罪悔改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比我们想象的厉害多了。他要他的听众明白，小孩子、小儿子这段自白不是悔改。你我也许听不出来，但是他的听众法利赛人和文士一听就知道这个小儿子没有真诚的悔改。因为熟悉出埃及记的法利赛人和犹太人和文士知道，曾经也有一个人，也只有那个人说过同样的话。于是法老急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又得罪了你们，我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这是法老经历第八个灾害蝗虫之灾之后所说的话。你们都读过出埃及记，你认为法老有真正的悔改吗？法利赛人和文士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的人，没有真正的认罪，也没有真正的悔改。小儿子这段自白不是悔改，但有可能是他悔改的开始。 J.C. Ryle 说，认罪是悔改的开始。小孩子的认罪非常的软弱，充满了自己的算计筹谋，但他至少没有像犹大那样出去了结自我。幸好他没有。他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他于是起来，死人复活，同一个字。与其说小儿子他自己起来，还不如说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他起来，为要挽回这一个罪人。怎么挽回？他夺去小儿子的产业，他夺去小儿子的食物，他夺去小儿子的尊严，他叫小儿子去服侍猪。为什么？好叫小儿子 get off your ass， 好叫小儿子起来，回到你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到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Why? 他父亲为什么看见？在所有人之中，为什么是他父亲看见，不是别人看见？因为父亲是唯一盼望儿子回来的人，也许只有父亲眺望远方，期待儿子回到他的身边，没有其他人要那个儿子回来，哥哥不会要他的弟弟回来。父亲动了慈心，直接翻译就是他的内脏翻腾，父亲跑去儿子那里。父亲通常不跑步，我爸爸不跑步，犹太的父老不慢跑。正常故事的情节是，父亲坐在家里，有人跑来，可能是仆人跑来告诉父亲说，哎，你那个败家子回来了，你要我们怎么处置他？父亲再怎么样也不会跑去儿子那里，特别不会跑去那个儿子那里。据说如果你去中东旅行，你不会看到上一定年纪的男人跑步，有一定年纪地位的犹太士绅不跑步，因为老人跑步有失尊严。你好奇那位父亲最后一次跑步是什么时候？多久以前？在他有那个儿子之前吗？那父亲跑步表示他就必须拉起他的袍子，暴露他的腿，这对犹太的长辈来说就是丢人现眼，自取其辱，失格。为什么？好遮盖他儿子的羞辱。那天没有人看到小儿子，但是肯定村里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一个跑步的老父亲。那老人跑得快吗？他跑步第一名，第一个跑到儿子那里，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为什么？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羞辱他的儿子，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其他人就不能在他儿子面前砸碎瓦器。你知道羞辱时常会阻止一个人真正的悔改。我信耶稣，但是我更怕人家取笑我信耶稣。我怕他们会说，你这种人也信耶稣啊？你也知道悔改哦？你少来了吧。那儿子从远国回来，如果他的父亲没有先跑到他那里，他也很难踏进村子里。如果父亲没有在人的面前拥抱他，拥抱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就算他回来，他仍然是被剪除在外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悔改就除去我们的羞辱，但事实是上帝先除去我们的羞辱，我们才可能真心的悔改。Sinclair Ferguson 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上帝儿子的宝血不仅遮盖我们的过犯，上帝儿子的宝血也遮盖我们的羞辱。所以这时候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而许多人认为父亲在此打断他的儿子，不容许儿子有机会提出做雇工的要求。但是我想父亲没有打断儿子，因为这就是儿子要说的话，不多也不少。这就是儿子经历全然超乎他所求所想恩典之后最合理的反应。 这个才是儿子真实的悔改，符合圣经的悔改，就是后来使徒保罗所说，上帝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上帝先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为要领人悔改的悔改。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不配做你的雇工，我不配做你的奴仆，我什么都不配，除了配得你的愤怒和审判。我是你的，我任凭你处置。你知道这儿子如果他经历这样子的恩典之后，如果要求他的父亲把我当作一个雇工，这就是虚伪的谦卑，是藐视他父亲的恩典。而且做雇工的怎么可能满足他的父亲？为他父亲打工不是和好，他的父亲不缺雇工，他父亲要的是儿子。这儿子之前向他父亲要家产，他要的不是太过分，而是他要的太少了。他太小看他父亲的慷慨，他父亲给他的远超过他所求的。愿意在人面前跑向儿子的父亲，其实就没有什么不给他儿子的，而是承认他自己不配做父亲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个举动就公开的恢复儿子的地位，重新建立儿子的名分。儿子他不是雇工，他也不是奴隶，把那肥牛犊宰来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耶稣说的三个故事都有这个失而复得的庆祝喜乐。我们也许质疑，一只羊有什么好庆祝的？一块钱有什么好值得大家一起喜乐的？但是一个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儿子，值得，肯定值得一同喜乐，值得大家一同庆祝。如果那位父亲乐意给那儿子最好的，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既然杀了牛，为何不与父亲一同吃喝快乐呢？你听得出来，耶稣在邀请他的听众，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来，你们来，来吃肉，来与我，来与罪人一同吃喝快乐。你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这个浪子回头故事，主角是父亲。也许你好奇，父亲代表天父上帝，还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我要请他举手吗？因为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是代表天父，有人认为是代表耶稣。但是我想这不需要成为二选一的选项，我们也不必要一对一的指认耶稣比喻里面的人物。这位父亲显然代表三一上帝，这父亲的作为象征上帝的慷慨、上帝的恩慈、怜悯、饶恕。父亲跑步跑向他儿子，则表达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和好。什么和好？就是上帝儿子降卑、虚己、取奴仆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和好。之前我有提到，有回教徒喜欢这个比喻，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故事很合理，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十字架，没有献祭，没有流血，人可以自己与上帝和好，这符合他们的神学。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这个父亲跑步的身影上 看到一位乐于道成肉身、乐意自取其辱的上帝，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好。所以你觉得父亲代表上帝，还是代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我会说是的，是的。但如果那父亲不过是一个人，我们会说他是一个非常愚昧、溺爱败家子的愚昧的父亲。我曾经听过一位父亲说，不管怎么样，他回家了。他是指常年不回家的孩子。我自己没有儿女，但是我想这是情有可原，为人父母的想法。只要孩子回到自己的身边，只要孩子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你知道，孩子回到你身边与他在外流浪其实没有差别。如果你没有把他带回上帝面前，如果他没有归向他的天父上帝，他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灭亡，差别只在于他是否死在你的眼前。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父母也以为只要父母留在自己身边就 OK 了。你知道那父亲还有另外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没有离开家去远方，那个儿子留在父亲身边，从来没有离开父亲身边，但是那儿子从来就不 OK。 我们之后会看到他不要与父亲一同吃喝快乐，这是下次讲到的内容。今天我们只看父亲把他自己一切所有的给了小儿子，一个全然不配做他儿子的儿子，而且这位父亲以此为乐。这弟兄姐妹，这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故事里的父亲杀了一只肥牛犊庆祝儿子失而复得，我们的天父牺牲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也是唯一一位配做他儿子的，他没有留下给自己不给我们，好叫全然不配做他儿子的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像他说，去把那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指头戴上，给他脚上穿上鞋。说主耶稣说，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他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以此为乐，以罪人得到儿子的名分为乐。感谢这样的上帝，感谢这样的上帝儿子。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若非你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就没有一个人会悔改以至于得永生。我们所有的产业、我们的家产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若任凭我们的产业就要独立自主，恩典就成了诅咒。我求你在你丰富的恩典、宽容和忍耐之中，叫万事互相效力，夺走我们的产业，好叫我们起身转向你，一心归向你，不是我们配得，乃是你乐意拯救，乃是你儿子乐意奔向我们。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